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各位老友记，各位支持者，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毓民。今日呢就係11月26号，咁12月嘅月费呢，咁如果大家仲未交嘅呢，就希望呢几日呢尽快呢就即係交月费。过去上一个月或者过去几个月有交月费嘅朋友呢，就希望你继续啦，保持呢个交月费嘅习惯，就係喺呢个即係每个月嘅最后嗰10日呢，咁我哋先会提醒大家交月费嘅。咁对上嗰两个节目呢，我都冇喺度提大家嘅，因为过去呢因为选举啦或者其他好多嘢啦，咁我就冇提到嘅。咁冇提到呢，咁自然就有啲人冇人提呢，咁佢就唔记得嘅。咁唔记得呢，咁好啦，我哋计喺同一时间上一个月26号唔系呢个数喎，咁哇忽然间少咗咁多，咁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即係记得啦。如果即係我哋冇提大家，大家都应该即係帮帮手，係咪？咁有交开嗰啲梗係我哋都好放心，佢都会喺呢几日呢就即係去交月费啦。咁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哋啲年青人嘅节目啦，咁啊支持开毓民嗰啲就继续支持啦，咁希望我哋嗰个电即系呢个台咧就可以继续运作嘅，就系、是、其实呢啲月费咧就唔系净系俾我哋个台我嚟运作，仲有我哋啲节目主持人咧，大家都会有呢啲即系交通费啊或者做节目嘅费用，咁令到佢哋咧就有个 incentive 将嗰啲节目做得更好。咁啊过去呢半年咧就好多谢大家，尤其是即系我哋好多谢我哋个制作总监阿 Marco 咧，即系去设计咗呢一个咁嘅所谓自愿交月费计划啊，咁亦都反映咗好多支持者咧，其实一直咧对呢个 My Radio 系非常之支持嘅，系嘛？咁我哋其实个理念好简单嘅啫，除咗宣传一啲我哋自己嘅一啲政治睇法，我哋最重要就俾多啲年青人去做节目，嗱，等佢哋有一个发声嘅平台，系嘛？即系主流媒体垄断咗个信息流通，咁我哋希望啲网台可以百花齐放，但系你网台营运咧系需要钱嘅，系咪？咁我哋又冇硬性要大家交月费，唔系我哋又唔似得其他啲台咧又有广告，系咪？咁我哋基本上已经系等于拒绝广告咁滞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即系可以继续支持我哋呢一个所谓月费计划，系嘛？咁呢个同诶与公民啊与时报嗰个货金计划又有少少唔同嘅，系咪？咁我哋就68.9一个节目，系嘛？咁你可以支持好多个节目，或者一个节目你可以支持超过68.9。都得，系咪？咁过去亦都有好多即系我哋嘅支持者，就系佢可能系68.9×100，就系呢个毓民踩场啊，68.9×100就系呢个本土论坛，咁佢即系等于系支持我哋嗰个发展。咁咧，毓民咧都系非常之感激嘅。咁喺呢度呼吁大家，今日系11月26号，咁12月嘅月费咧，希望呢几日大家帮帮手，多谢。 咁多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第四集嘅素人起义吾国吾民，我係本土民主前线嘅发言人梁天琦。咁大家就会见到呢度又有张空凳啦，就可能奇怪点解黄台仰就唔喺度。咁其实呢今日佢呢就首先係做一个树人大学嘅一个政治嘅研究生嘅一个访问，咁所以佢呢就会迟少少就会过到嚟㗎啦。咁我哋讲返今日嘅几个主题先。原本最想讲嘅咧就系讲区议会选举嘅，但系都成个礼拜嘅事啦。咁而依一个礼拜，大家如果有收听 My Radio 嘅话咧，应该都有睇阿尤伟晶上阿堂主嘅节目所讲嘅区选嘅事宜。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依一个可以摆去后啲先讲。反而近呢一两日咧，有两单新闻咧，我觉得系更加值得讲嘅。首先第一单咧，就是关于我的那一间学校，就是香港大学。 在兩日前在台灣的一個 PTT 討論區，大家如果有留意就知道是一個台灣版的高登，大家在上面就可以看到很多關於政治啊，或者甚至是香港的新聞的。而港大近期泄密的錄音呢，有很多自從香港大學申請了禁制令之後呢，這些泄密的錄音呢就轉為變成在台灣去上載。而今次最新爆出来的一单录音呢，就是关于7月28日我们港大的学生，我的同学还有包括我自己啦，冲入去校委会的这一单新闻。在7月28日下一次的会议，校委会会议8月25号当时李国章在会上是声称是要求校委会去认出7月28日曾经参与冲入校委会的学生，并予以纪律处分。如果校委会是不这样做的话呢，他在会上是讲话他愿意是用民事的方式去控告港大不能够保护到校委会成员的人身安全，他甚至亦都会愿意用刑事的诉讼去控告这一班学生。那当时的录音是怎样的呢？因为其实那段录音呢就比较细声的，所以我就没有特登去上载，我反而是想在这里去讲一讲他所讲的说话。当时李国章就问说，从你们的系统我们有没有可能认出这些参与事件的学生？而校委会的副校长康乐恩就说，是我们是可以的，而且我们可以认得出哪个在现场做了些什么事。我哋认为存在嘅咁多一个罪行，包括扰乱公共场合秩序、非法集会、攻击、非法拘禁，还有公众场所行为不检等。但系佢话呢啲罪系要睇我哋要针对集体定系个人处理。咁所以我哋可以睇得出，其实校委会系曾经讨论过到底对我哋呢一班冲入校委会嘅学生系采取啲乜嘢嘅惩罚。而他们一路讨论下去的时候，包括其他是由梁振英委任的校委，包括纪文凤等等，其实是不断地去 challenge 校委会梁志雄和另外一位是主管学生事务及发展的总监，是 challenge 他们在当日7月28日校委会的保安程序，就是 challenge 他们为什么在10楼是可以容许到学生是在会议室外面的聚集。而当时我在现场是，其实当日的保安呢是非常之松散，而我看得出其实当日的保安或者是校方呢，其实是不想太加以阻挠当时的学生和我的同学的。但是他们，我想他们 出于这个保护学生的原则，他们都没有去预想到学生是会用更加激烈的行为去进行这一场的抗争。当时我们冲入了去校委会的时候，我相信他们都没有太大的阻挠，因为当时在校委会的大门来讲只是有一两个保安在这里。如果真的要阻学生去进入去会场的话，根本就不会动用这个这样的保安力量。所以我相信他们是默许我们当时的学生走上十楼，甚至是冲入我们港大的校委会的。只不过他们是预想不到，当李国章和其他廖长江等等这些校委尝试离开这个校委会的时候，他估不到我们一班比较激进的学生是会阻挡他们的去路，跟着先至酿成一连串的稍微有肢体冲突的场面。我都不觉得那些是所谓的肢体冲突，只不过是有一班学生绑住一条去路，而他们就不断用保安去推开我们，尝试去离开个校委会。当然最后因为我们学生的人数比较多，他们做不到这件事。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事件当中所用的武力是非常之低的武力，我们只不过是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去挡住李国章这一班校委离开这个会议室，要求他们给一个信服的理由，我们为什么不正式委任陈文文，为什么要一路拖了整年，去到今时今日否决陈文文的任命。 但是李国章他们原来在一个月之后的校委会上是完全是念念不忘这件事，反而是希望变本加厉，将我们这一班冲入去校委会的学生用，甚至是恐吓用刑事的方式去控告我们。那我们看一看其他校委会的成员的回应。那我们的校长、Matthewson 马飞心呢，当记者问他说如果、有警方是真的去控告李国章，亦都真的走去报警去指控这班冲入校委会的学生的话，那校方会怎样做？那马飞心呢就讲得都挺好听的，他就是说刑事的检控呢是属于警方的工作，如果有学生被控呢，校方是会提供协助。即其实大家如果有再看其他关于、校委会泄密的录音呢，大家应该会听到马飞心其实在会上呢是不断地去驳斥其他不同持这个否决陈文敏任命的立场的这一班校委的所谓的指控的，例如、庞重茂啦，他就说、陈文敏为什么不慰问他啊，马飞心在会场上面就直接就反击他，就说委任这个校副校长呢就不是属于个人的事，亦都不应该牵涉这些个人的情感或者指控。所以马飞心呢在这一连串泄密的录音以及他一路的姿态言论呢，可以看得出其实他是站在学生一边的，因为始终到最后校委会这一个，而家校委会去否决的这个是轮选委员会的决定，而轮选委员会就是马飞心作为主席的一个小组。所以委任陈文敏呢是马飞心是绝对是非常之希望可以做得到的。只不过他，我想他自己都预计不到话竟然委任一个这么普通一个副校关于人事及资源的任命，竟然是会面对这么庞大的政治阻挠，这么庞大的政治势力的恐吓。咁所以我哋睇得出马飞心呢就讲得出话控告学生的言论呢就只是李国章的个人意见。咁所以我哋睇得出喺呢件事上面呢马飞心系企喺学生嘅一边嘅。而另外梁志雄呢就亦都有记者问他说究竟这件事是怎样，那他就用回他本身用开的官腔，就说港大的泄密事件呢就已经进入了法律的程序了，所以不便作出回应。那他就又强调保密原则相当重要，希望委员可以遵守。那对于他说告不告港大学生呢，那梁志雄就说解释根据港大的规例，如果有人要投诉学生是会交给校长跟进的，这个是港大的 ordinance 的规定，就是到最后都是要校长决定成立委员会去调查每一个所谓违反校规或者一些条例的学生的行为。所以到最后其实都是会在马飞心的手上去决定究竟这件事是怎样进行。跟着再回忆再看看李国章之后记者问他他怎样看啦。李国章呢大家就记者就即刻就走去问他啦，就知道他话想告学生，就问他话是不是真的要告。咁他的回应就是话法治是核心的价值，如果边个人学生又好边个人犯法呢就是要负返自己的责任，如果不是呢我们就失去这个核心的价值了。即是他所讲的核心价值就是犯了法犯了事的人呢就一定要受到惩罚。但我想讲这一个绝对不是所谓的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是有以法达义的一个最高的层次，而当时学生所行的抗争路线或者所做的行为，其实客观上来看绝对我不认为是伤害到当日的校委会成员，反而当时站在我前面去挡住李国章去路的那一位同学呢，反而是被李国章身边的两个保安用武力去箍他的颈，是希望可以突破到一条空隙可以被李国章走出去。而大家可能另一个聚焦的话所谓受伤的校委成员就是卢重茂啦，咁大家都睇返之前嘅片段应该会睇得出当时卢重茂前面呢係冇人面对住佢嘅， 他只不过是站在人的后面，但突然之间就瞓咗喺地下。咁相应呢件事嘅真相咧，我亦都冇需要要再多讲。咁所以如果你话咁呢班学生犯咗头先佢喺会上所提到嘅罪行，我重复多一次，佢所讲嘅罪行咧就系、是、普通袭击啦、扰乱公共秩序啦、非法禁锢啦、非法集会啦，同埋公众场所行为不检。喺会上嘅康乐恩呢、這个校委会成员咧，佢系讲话佢哋大学嘅调查咧，就觉得呢一啲系潜在嘅所我哋呢班学生所犯嘅罪行。我绝对系唔认同我哋系干犯咗以上嘅罪行。如果李国章佢系真系觉得我哋是犯了这么大的罪行，是一定要受到惩处的话，我绝对欢迎他立即去提告我们这班学生，给公众、给法庭、给正义的裁决，去决定究竟我们所犯的是不是真的罪行。一班港大由梁振英委任的校委会，他们在会上不断地去强调拿这些法治精神、保密原则、港大的长远利益啦，等等一些所谓很冠冕堂皇的借口拎出来去掩盖他们一些不义的行为，包括他们背后的政治检控，不是他们背后的政治势力。因为他们是梁振英委任，虽然他们在会上不断地讲话他们是没有受到任何政治干预，但是在一件这么全城关注的事件，一个正常的校委如果是真的为港大的长远利益着想的话，是绝对不应该去否决这个副校长的任命。在会上陈文马飞森校长其实已经也都有讲过同样的观点，就是说既然你委任陈文敏，全世界会批评你，你不委任陈文敏，全世界又会批评你，咁无论你点样做都好，都一定会有人批评。咁一个最好嘅做法係根据返以往港大行之有效嘅一连串典章规矩行事方式，就係轮选委员会作为一个独立嘅调查，独立嘅轮选委员会，佢其实係已经考虑过晒所有关于呢个副校长背后嘅所有 requirements、qualifications 同埋陈文敏佢嘅资历、佢嘅功绩，呢啲系绝对系已经 take into account 嘅因素嚟嘅。而调查委员会喺过去港大咁多年嘅轮选方式，亦都系沿用呢一个独立嘅轮选方式。而校委会只不过系授权俾轮选委员会去进行筛选，同埋去进行推荐呢个副校长或者其他职位嘅任命。校委会系冇呢个咁样嘅权力，虽然佢法例上你所以有足够的票，你是可以去推翻个轮选委员会的决定，但是基我们这个港大的传统是行之有效的传统，就是一个是一个独立的委员会，你所讲的所有会上所讲对于陈文敏的质疑，对于他职位上的质疑指控，其实轮选委员会已经全部考虑过了。所以你这班人其实是不应该去否决一个已经行之有效的体制、行之有效的轮选方式，而去用这些本身已经考虑过的理由去否决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所以当全世界都聚焦在港大副校长这件事的时候，这一班由梁振英委任的校委仍然坚持他们的己见，继续去撕裂港大，真正撕裂港大的是这一班人，而不是我们所谓的学生，所谓去犯了啊普通襲擊啊、擾亂公共秩序的這一班學生。所以去到這件事去到最後，其實這件事其實凋淡了一段時間，大家都應該有留意，就是陳文敏的任命其實都正式否決了。咁而港大學生會或者是港大畢業生委員會，其實他們暫時都啊，畢業生委員會有嘅，就係話諗住好似下個月再喺港啊 灣仔的會議展覽中心再去召集全部的畢業生再去搞多一次公投去講話不要任命李國章這樣。但是我對這件事是持一個即係比較觀望的態度，亦都不覺得是一件成效大的事。因為即係你畢業生委員會要搞呢個咁樣嘅無約束力嘅公投，其實上一次已經搞過啦。上一次喺7月28號之後，講畢業生委員會冇耐就即刻搞一個搞一個畢業生嘅公投，係有幾條議案。而當晚咧係有成八千，我冇記錯嘅話係有成八千幾票去講究竟話應該要委任陳文敏，係應該校委會係要尊重學生師生嘅意願。咁但係到最後大家都見到有八千幾人投票啦。當時大家都話：哇，今日係港大最光輝嘅一日啊！乜乜乜乜都全部都用曬呢啲咁樣嘅冠冕堂皇嘅字眼去講到呢件事好似好犀利咁樣，但其實到最後呢一條冇約束力嘅 motion 去到最後係咪真係對校委會有影響呢？其實大家睇到冇。而學生會嗰一方面，學生會喺上個月尾就搞過一次學生嘅公投，就係投票就係話係咪即係港大學生係唔滿，係反對李國章獲委任，即係遲啲勝選啦，佢會委任為校委會嘅主席。當時條 motion 咧就係否決佢去做校委會嘅主席，但係呢一條咁樣嘅所謂公投議案，雖然攞到學生嘅民意授權，而校委畢業生委員會嗰邊亦都拎到 graduates 嘅民意授權，但係去到講到最尾，兩條都是不具約束力的議案。我不覺得委任校委會主席的那一個人，也就是梁振英689，我不覺得他會對這兩條這樣的議案是會有任何所謂害怕啊，或者要會考慮 的原因。所以這件事大家都是希望大家就不要完全忘记这件事啦，大家都要继续去留意这件事怎样发展。虽然到最后我觉得都是好像以往的抗争这样都是不了了之的啦。虽然这件事其实在学生，其实是暴露到学生会甚至是毕业生议会在校政上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足够的力量去抗衡这些体制的不公义。所以大家要知道要行动的话就一定要靠直接的行动。7月28日虽然是冲击校委会，虽然到最后是不成功，但在7月28日之前和7月28日之后，社会的气氛对于港大校委会的不公义呢是绝对是看得更加清楚。争在的就是有没有一场更加大的抗争行动，更加强力的直接行动是可以威胁到校委会这一班权贵。跟着就想讲下另一单的新闻，那就我是觉得特别重要的。因为其实在两个礼拜前大家应该都有看波的了，就是看香港对中国这一场主场的足球赛事。咁大家都应该好开心啦，香港队力保不失。但係我希望大家对香港足球甚至係香港体育嘅热情呢就唔会就因为少少一场波完咗之后呢就慢慢就消淡落嚟。因为其实港队主场呢下一场嘅赛事呢係去到下年嘅三月先至对卡塔尔嘅。咁呢段时间有一大段空窗期。大家会不会因为这一段空窗期大家好像趁虚完了啦，咁之后就对香港的体育就冇晒关注冇晒留意呢？我就绝对不希望大家会这样嘅。所以我今日呢就想再讲一讲喺寻日嘅一单体育坛新闻。咁就係香港桌球嘅天后四眼 Q 后，大家唔知边个啦，就係吴安仪戴咗两副圆形眼镜去打斯诺克嘅嗰一个。咁其实呢佢呢就係俾人就获俾英国就获邀佢以贵宾嘅身份出席呢个英国体坛奥斯卡嘅一个英国广播公司体育人物嘅颁奖礼。咁外界呢都盛传佢呢係入围咗呢个海外全年最佳运动员奖最后嘅六强。咁呢大家都覺得佢係非常之非常之有實力嘅一位香港運動員。咁其實除咗佢之外呢，喺 足球啦、羽毛球啦、保龄球啦，其实近呢两个礼拜咧，香港嘅运动员咧系不断咁获得佢嘅佳绩嘅。点解我会特登想讲体育呢？就系因为其实体育系一个凝聚一个地方嘅人归属感嘅一个好强而有力嘅武器。大家过往可能会觉得香港嘅运动员可能都系麻麻地啊，大家都觉得啊喺睇奥运拎到好成绩，拎金牌嘅，次次都系中国国家队啊，共产党训练出嚟嘅嗰一班职业体育员。喺香港其实有好多体育员喺运动员咧，其实佢哋唔系全职去做运动嘅，有好多其实系半职，即系日头系翻一份工，系放工先至会去接受训练。有好多人系因为碍于生计，所以先至用呢个咁样嘅方式去参与香港嘅体育，代表香港出赛。我想讲嘅就系、是、大家绝对唔可以因为香港嘅体育运动员成绩唔好而唔去留意、唔去关注、唔去支持呢一班运动员，因为你唔去关注佢哋，你唔去支持佢哋，其实佢哋系失去咗一个好大嘅动力。佢哋通常一个运动员去最想做嘅就系代表自己嘅地方出赛，点解呢？因为代表佢自己出赛咧，佢系代表紧嗰个地方嘅人会有嗰个地方嘅人嘅支持。去令到佢可以代表香港喺外地争取荣誉，一个系运动员至高无上嘅一个荣誉嚟嘅。咁所以如果你喺香港普遍嘅普遍市民，你睇香港足球或者睇香港篮球咩嘢都好，你如果系抱住一个心态就系、是。香港成绩唔好，睇嚟都无谓啊！就好似长毛喺城市论坛所讲，香港同中国大家都系咁屎波啦，睇嚟做咩啊？呢一种咁样嘅心态咧，就系、是、香港运动点解咁失败嘅原因。运动系一定要有人支持先至可以发展到落去，你唔可以拗话因为佢哋做得差，所以我哋唔支持佢。因为如果你唔支持佢，得出嚟嘅结果就系佢哋会一样做得更加差。边一个有鸡先定系有蛋先嘅问题嚟嘅？呢个系如果你系哋系无论佢成绩好定系差都支持佢嘅话，佢呢种对佢哋嘅鼓舞先至系令到佢哋最可以进步嘅原因。你睇下香港队，其实大家有留意开足球嘅都应该知道，香港队其实系低过中国队两班至三班。但系点解低佢两班至三班嘅香港队？过往往绩系差到不得了，对中国上一次系俾人炒七蛋嘅香港队，点解可以喺今次世界杯外围赛系可以力保不失，甚至到而家今时今日未踢最后一轮之前，仍然系可以骑住喺中国上边呢？就系、是、因为佢哋知道喺佢哋背后有一班香港人，系无论佢哋成功定系失败都会支持佢哋，以一种士气嘅鼓舞，先系佢哋能够踢得出咁好成绩嘅原因。大家可能觉得话，哇，其实你讲到咁天花龙凤，系咪坚噶？咁呢个系绝对系坚嘅，我可以人格担保，因为我自己本身咧就有由细到大咧都系入场睇本地波，一个本地嘅球场主场咧所发出嘅威势，对对手嘅压力咧。是绝对是不可以睇少，所以通常每一队球队在主场都打高一班至两班波，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香港体育。跟住落嚟呢，就希望大家多啲关注香港体育啦。咁今次时间就係咁多，咁我见到黄台阳就返咗嚟啦。拜拜。